第三十七课，真舍不得你们走。一句子，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的友谊很深。我们把通讯地址都留在本子上了。让我们一起照张相吧。除了去实习的以外，都来了。你用汉语唱个歌吧。我唱完就该你们了。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